十九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快车道行情气象站，我是何儿。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嗯，又到了我们五月份生日月，呵呵，真的是我们组的生日月啊，这个销量排行榜了，看看我们过生日的时候哪款车卖得好，我们就集体管他要生日礼物去。 分一辆车吧，我们做一个这个一元购车。 一元购车、 嗯、 我能知道能有什么什么车吗？众筹吗？ 一亿元购车 啊，一亿元。 这个根据乘联会的这个最新数据啊，2017年五月份咱们中国汽车市场呢共计产销了乘用车的这个销量是174.1万台， 对的。 那么同比增长呢还可以2.1%。 嗯， 那继上月这个出现了0.8%的这个微增长之后呢，感觉还可以啊，感觉这个我觉得市场是逐渐回暖当中啊。看来之前的一些这个小的经销商的压力啊， 对营销手段还是有用的。 四月份这个车展之后，五月份有到了一个新上涨的那个高度。我估计明年不是，应该是下个月再做这个六月份销量排行的时候，如果能跟五月份一样持续保持一个高增长的一个态势的话，那说明大家对于这个购车呀、换车的这种热情还是有的。 嗯， 没错。车展之后的这1到2个月应该是一个集中的小的高峰 爆发期， 对对，小高峰， 金九银十加上几个车展嘛。 对， 哎、 这个为金九银十做铺垫呀。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轿车的一个排行榜，我们先听榜单。 快车道行情气象站，五月轿车销量排行榜。第10名，一汽大众新宝来，销售16416辆。第9名，一汽大众迈腾，销量18792辆。第8名，长安福特福睿斯，销量19288辆。第7名，上海大众桑塔纳，销量19449辆。第6名，一汽大众捷达，销量22122辆。 第五名，一汽大众速腾，销量23880辆。第四名，东风日产轩逸，销量31997辆。第三名，一汽丰田卡罗拉，销量32071辆。第二名，上汽通用全新伊朗，销量32908辆。第一名，上汽大众新朗逸，销量33599辆。 我们轿车的销量排行榜关注完了，我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个分裂成两大阵营啊， 嗯， 对吧？第一阵营， 你说两大阵营已经是很给这面子了。其实怎么说呢？ 分帮结派的感觉， 都不是两大阵营了，这就是严重的倾倒于一边。这反正咱们还是跟大家说的是 top ten 啊，但是咱们资料里边可以跟大家再说这个1到20的这个相应的一些具体的排位。 对， 比如刚才这个赫说的两大阵营，就是第一阵营当中什么朗逸啊、英朗啊、卡罗拉呀、这个轩逸啊，基本上都是突破了30000台， 对， 对吧？然后之后呢，像这个第二大阵营呢，像什么捷达呀、速腾啊，就是原先长期把持的这个第一、第二位的，现在基本上还都是有了这个2万多台的一个销量。 嗯，是。那从这个榜单当中，其实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 嗯。我看看啊，问题就是刚才一水说了，我们分享的是1到10的 top ten，但是如果你从11开始往后看到20的话，我们再说10个，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非常让我们觉得就这种感觉。 其实我们可以给 怎么会这样 给听众那个念叨这个11到20，11是帝豪的 EC7，然后 不用说了，只前20只有他一个， 对 对， 然后那个 就只有一个自主品牌存在了， 对，12是帕萨特，上汽大众的，然后是上汽通用的威朗，是13，14是思域，15是高尔夫，16是 A6，17是雅阁，18是雷凌，19是三系，华晨宝马三系啊，20是这个全新的 Polo， 你看这， 这个突然有几个小的这个疑问啊！你看咱们跟大家推荐的时候，永远是比如说是三系 C 级或者 A4，我最近给大家推荐基本都是 C 级、A4，然后之后才是三系。 所以你现在是想推荐 Polo 了吗？ 现在你看这个三系反过来要比 A4 和这个 C 级卖的还要多， 这个我觉得啊。我觉得到下一期我们做试驾节目的时候会跟你阐述一下为什么三系要比卖那两个卖的好。 哦，对了，那个最近我们编辑部里边来了一台这个330， 对， 330这个最暴虐的一款这个三系的 宝马 国产版本。 对， 然后之后还有一个疑问是什么呢，就是帕萨特居然还这么能卖，而且但他没有卖过迈腾，迈腾居然排进了前10。 对，迈腾第9， 也就是说 帕萨特第12， 也就是说这个一汽大众确实是在这个整个的产品力的这个方面要更好。 应该说迈腾可能留下来的口碑，其实它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先机，你记得吗？就当时其实帕萨特就是上汽大众出帕萨特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迈腾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大家对帕萨特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对， 就是它这个车虽然不是那么好看，但是做工啥的都没有问题，但是迈腾你不记得它一上市的时候，它那种营销一下子就扭转了，这种让人只记住了有一款车是迈腾，好像就开始忽略掉帕萨特的， 或者说当时想把那个帕萨特好像都直接管的叫迈腾了， 对， 就是你看见帕萨特，因为那个时候帕萨特跟迈腾非常像， 结果现在我们再看帕萨特跟迈腾的时候，帕萨特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干嘛？是像什么快 车 呀、专车呀， 对，功能性用车。 但迈腾可能真的 迈腾基本上还是 家居了， 更家用化一些。 对， 因为大家可能选择白色呀、选择那个灰色呀，可能要比选择黑色的更多了。但是从价格上来说啊，还是帕萨特便宜。这个是中端价格，这是中端价格，好吧？1到10，我觉得没什么跟大家可说的。 对，就是还是。 两大阵营， 合资品牌的天下呀。 我们就是说这个一汽大众太厉害了，十个里边有仨。 我只能说这个大众啊，在轿车的领域真的这个地位一时半会儿还是挺难撼动的。 嗯，我们期待吉利的帝豪 EC7 下一期能够排进前十。 吉利真的在自主品牌里边来说也算是凤毛麟角了啊。 对对对对，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你是一个好的奇葩。 好，那关于轿车的排行榜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稍事休息，我觉得我们回来聊聊 SUV 的排行榜上应该能士气大振。 高矮小大松紧，高矮小大松紧，高晓松指南，矮大紧之北，高晓松小说，矮大紧闲扯，高晓松最新节目矮大紧之北就在蜻蜓 FM， 高晓松不能说的话让矮大紧说，矮大紧说，6月12日首播。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快车道行情气象站，五月 SUV 销量排行榜。第十名，东风本田 CRV 销量14731辆。第九名，长城汽车哈弗 H2 销量15319辆。第八名，东风本田 XRV 销量15593辆。第七名，上汽通用昂科威销量16240辆。第六名，上汽乘用车荣威 RX5 销量16818辆。第五名，吉利汽车博越销量21089辆。第四名，上汽通用50宝骏510销量23353辆。第三名，上汽大众途观销量28356辆。第二名，广汽传祺 GS4 销量31659辆。第一名，长城汽车哈弗 H6 销量34644辆。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五月份的 SUV 市场的排行榜单。我相信这回就应该不能让我看到那么多大众了，这回应该更多的是自主品牌了，对吧？ 反正刚才前十大家已经听到了啊， 嗯、 这个有这个五月份这个销量过30000的啊、有这个五月份销量紧追的，还有这个五月份销量过了20000的，所以。整个来讲的话，你会看名次其实变化并不大，我觉得。 有一个变化比较大， 嗯， 就是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上汽大众的这个途观，就是途观 L， 哦， 它没有排到这么高。 对对对对， 但是你看五月份，经过一个月之后，它的销量就是新车估计产能也上来了，然后对蹭蹭的又已经进了3甲、第三了，两万 窜天猴一样， 两万，五月份卖了28356台， 这应该是途观加途观 L。 啊，对， 肯定 是有一些 图 存的嘛， 图文家族， 对。然后你再看同比，它的16年5月份才卖多少？ 嗯，那个时候就是途观，就是老款途观生命最末期的时候， 啊，对， 最末路的时候，就是出什么丝绸之路版都不管用的时候， 啊，对， 嗯 啊。 其实这个榜单整体上来说，就像老车说的，其实跟4月份相对来说变化并不是特别大， 嗯， 但是榜单之外呢，我们能看到11到20的一个排名，然后有一辆车是我还觉得挺关注的，就是排在第16位的 CS75， 我觉得这款车啊，虽然它在市场的热度还保有一些，但是它的销量其实降的是挺快的。 但能过10000台，我觉得其实对于长安汽车来讲的话，还是挺欣慰的了。 嗯， 因为 CS75 缝缝补补这几年，它一直没有推出像什么全新哈弗 H6 这样的这个纯换代改款车型，就基本上都是年代改款、年代改款、年代改款，对吧？ 就没有大动过。 嗯，然后整个榜单里面，我还关注。另外一款车就是广汽传祺的 GS4， 哦，这个， 哎，我刚才看到了， 这太厉害了， 这个 这没有想到， 我真的是大家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啊，它在之前虽然是哈弗 H6 是长期老大，这个没有什么疑问， 嗯， 但是你发现它的紧追的势头 越来越 真的越来越猛，哈弗五月份卖了34644，GS4五月份卖了31659， 差了也3000台， 对啊，我们先不说这个 台 数据啊，这个怎么样，就说真的是统计这个来看的话，如果哈弗 H6 真的不想想办法，或者说怎么不就是把自己的产品再提升一些竞争力啊， 嗯， 我觉得用不到年底吧，要照这个势头。 对，因为广汽传祺其实它 GS4 的这个后劲儿还挺大的，它的发力还挺猛的，而且传祺这个品牌啊， 其实 越来越受到认可了。 对，其实我们前几期的节目当中也在不断的聊说，我们特别希望看到说是哈弗 H6 哪一天被某一款车给超过，给我们带来一些新鲜的一个亮眼的东西。但当真的有这个竞争对手出现的时候，我们反倒可能有这种心理，哎呀，你别被超过，你再加把劲儿，你千万别跑到第二。 但是四月份的时候，他们俩的销量差了7000台，你想五月份就差了3000台， 对啊，这就跟 你可想而知六月份， 对，这就有点像我们这两天一直在看 NBA 总决赛是吧？你千万别被横扫啊，是吧？哎，你快输吧，这其实还是这种心理，就是真的是能给大家带来这种。市场车市场这种博弈其实也很精彩， 对，其实这种就像什么，也这一个势头此消彼长的时候，你会去发自内心的首先去考虑到在这个时间段相对弱势的这个人，对吧，这其实就是跟咱们同情弱者这个心理是一样的， 而且刚才我说了第三就是途观，这只是五月份他统计的一个销量，那么根据这个上汽大众，它这个产品，咱就说，因为前两个都是自主品牌，第三个途观 L 它是合资品牌，根据它以往的这个口碑，现在换代这个新产品，它的一个购买力和一个竞争力来看的话，我觉得啊，咱先不说它能争到第一，我觉得如果要照这个势头下去的话，下个月有可能 GS4 可能会被它干掉。 其实有一个很潜在的竞争对手，你们都在忽略着，就是上汽荣威的 RX5。 RX5， 那款车型是现在江浙沪地区卖的非常好的一款， 是因为补贴很高吗？ 第一个是补贴高，第二是它本身价格就不贵，而且特别适合，就怎么说呢，就是在咱们江浙沪地区，咱们听众朋友啊，就别见怪，就真的符合你们的行为习惯。 但是我是一直觉得这个荣威的 RX5 的品牌力稍微差了， 我知道荣威 RX5 的最大亮点在哪儿了，你知道吗？ 这支付宝， 对，车内一键购物，你知道吧？阿里巴巴是不是也在杭州那一带？ 对，是啊，就在杭州嘛。 对， 所以从1到10，或者说是11到20，本期的 SUV 榜单虽然排名是比较，可以说是比较波澜不惊的，但是我们要看这个，就是尤其是全新哈弗 H6 在上完之后，它的这个市场表现，从五月份来讲啊，在上市第一月来讲，并没有特别的突出。 对， 然后之外呢，途观上的很快，然后 RX5 包括宝骏的510在去年都没有这个车，现在都是蹭蹭蹭的都往上走，还是这个 SUV 怎么讲，就是自主品牌雄霸天下，然后合资品牌见缝插针，不过这个真差的就有点深了，这个月差的稍微就有点深了，毕竟有一个在第三位的这么一个高排位了。 我还看到了一个，这个是奥迪吗？ 奥迪的 Q5、 哦、 对，排在了第19位。我觉得对于这个相对来说豪华一点的品牌也不容易的。 你说到 Q5 的话就多说一句，因为 Q5 也该换代了， Q5 马上就要出，国内的全新的 Q5 应该马上就会出了。 嗯， 它能在换代之前保持着每个月有9000多台，将近10000台的销量， 现在的优惠力度还是比较大， 相当可观。 嗯， 如果你想买 Q5 想抄个底，赶紧出手吧。 对，真的，我估计在7、8月份吧，8月份之前，就是成都车展上，我估计新的 Q5 应该就会亮相。 对， 我们期待着啊。那我们休息一下吧，回来来关注一下 MPV 的排行榜。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 观望 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快知道行情气象站，五月 MPV 销量排行榜第十名，江铃汽车陆风，销量3495辆。第九名，长安汽车欧尚，销量3595辆。第八名，长安汽车凌轩，销量5232辆。第七名，东风柳州风行，销量5469辆。第六名，东风小康风光330，销量5601辆。第五名，北汽影响幻速 H 三，销量6783辆。第四名，长安汽车欧诺，销量7663辆。第三名，上汽通用 GL 八，销量12334辆。第二名，上海通用50，宝骏730，销量18834辆。第一名，上汽通用50，50宏光，销量35523辆。 MPV 的榜单我们关注完毕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型啊。 嗯，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MPV 市场上没有太多可说的， 更没啥意思。 对， 就是上汽，上汽加上汽， 没有竞争力。 但是现在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终于看见了这个，如果说是2年间，2016年5月跟2017年5月两年间，上汽通用50的50宏光终于有了一个副增长的一个态势， 这也是不太容易啊。我还看到了一个比较熟悉的品牌，是那个刚刚榜单里没有说的，排在第12位的华晨金杯的750，这是家乡品牌，所以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刚才说的是前三，就是上汽、上汽加上汽，剩下就可以简称就是长安、长安加长安。 陆风可以第10名。 这个其中第三名的上汽，这个不是别人啊，这是上汽的 GL 八。 但是你不得不说，新款的 GL 八太提气了，每次我都要说。 那现在新款的 GL 八，它的走量肯定走的不是特别多，这现在走的还是这个原来老 款。库存车还没消耗完吗？ 不，它现在还在生产。 哦，对对对，它是有了一款叫什么？ 叫 2.5 商旅车。 对对对对。 所以它现在应该是双管齐下，老款新款一起走、啊。 对，老款新款都会有。 对，所以它的销量就是比较好嘛。虽然啊，跟第二位这个天差地别呀。 不，就是跟第二位差出6000，跟第一位差出， 那你怎么 差出23000？ 你怎么不说它一台车是前面那两个的多少倍啊？ 嗯，这个倒是。 对。其实，在 MPV 市场呢，就是有很多的车型是属于什么？刚才老车说的那种，价格便宜、量又足的。 嗯， 买个3-4万块钱、5-6万块钱、7-8万块钱，就可以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车。 嗯，代表就是我们的神车吗？ 对啊，而且它虽然有了一个负增长态势，但它还是排在第一，卖了35000多台。 嗯、对啊， 嗯， 而且这个领先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啊，不用担心，就是估计在后面那个再怎么努力。 这个也没戏了。 对，除非说是自己的本企业说我们就开始这个发力保骏了， 哎， 我就要力保保骏，怎么着，然后你五菱就要靠边站， 对 吧？ 对， 所以来看五月的排行榜，经过了四月份的集体沉迷之后，这五月份终于是有点转机了。开始往上走势了， 对， 也呈现了一个小复苏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里边还是有一款让我老想提啊，每期可能都说，就是 图安， 图安，这太惨了， 可也可以了，十四名呢， 太惨了。 能够在这个强手如林的 MPV 市场占据第十四位的头把交椅，我觉得图安还是不错的。 老车，你看到图安上面是谁了吗？十三名 奥德 赛。 其实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未必是大家真正会去购买的这个车。 对， 我们可能的眼光会觉得这个车真的挺合适咱们消费者的，真的挺合适咱们听众的，但是听众最终在选车的时候往往会有自己的一个评判标准。 对， 但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那这么说就是我们的自主品牌是放弃轿车市场了吗？ 不是放弃轿车市场了，而是轿车市场当中真的，如果说拿出一个随便拿出一个合资品牌来讲的话，就是大家可能还会在品牌力上会稍稍有一些的犹豫，这是人之常情的。 嗯， 因为买 SUV 买 MPV， 大家可能要么是家里的第一台车，那可能选择自主品牌会比较多，第二台车选一个七座的汉兰达、锐界之类的这样的车。 嗯， 选 MPV， 我相信就更两极分化了，要么是商务的，商务你看就那些车型，对吧 ？GL8、GL0、艾力绅、奥德赛，甚至选途安 L，对吧？然后如果你要家用的，五菱宏光为什么不能选？很好的一台车呀，对吧？宝骏510为什么不能选？很棒的一台车呀。 七三零， 很棒的一台车呀，价格便宜，量又足。 对，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推荐什么其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就是反映在咱们终端的销售数字上呢，到底是多少钱？反映在这个终端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数字上呢，到底你卖出多少台？消费者认不认你？是这样的这么一个道理。 好，那今天关于五月份的销量排行榜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期待六月份的销量啊有所变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